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你说 想去脱离营生，路漫漫，雾蒙蒙，革命生涯常分手。 Time!

有一帘幽梦，不知与谁能共。多少秘密在其中，欲诉人难懂。窗外看山路山路 自由自

天知道问谁？